还是要说好的开始是很重要的，每一天需要好的开始，每一个月每一年我们都需要给自己一个有力量的开始，这个开始需要你有动力。今天有没有什么样的非常好的动力让你过得活力满满呢？可以在听歌的同时考虑一下，生活当中你最大的动力到底是什么。好了，接下来黄小琥的一首蓝天，提醒一下这个时间已经在开车的朋友，放轻松的同时注意谨慎驾驶，一路平安。 忽醒忽睡，我又挣扎了一夜，窗外透进几丝光线，留着你的照片，幸福的感觉索然无味，无心唱歌却又拨动琴弦，所有的事留给明天，善变挖空心事遮掩，谁能用真心说抱歉，我陷在爱里面，渐渐疲惫的脸仿佛是退不出又走不进你的世界，给明天，感情的善变挖空心事遮掩，谁能用真心说抱歉，我现在爱里面渐渐疲惫的脸仿佛是对又走不进你的世界，我陷在爱里面，是谁

心里想起木已开启，别再忧愁，看日落夜深，看黎明黄昏，当风儿吹过每个早晨，看日落夜深，看黎明黄昏，看不到你柔情的眼神，只听见永恒的潮声，飞向风中的早晨。谁知我心中何去何从？谁令我感动，远离伤痛？早晨的微风在心中，晨雾弥漫中，多感动，不回首。 来听这样的一段话，我们都给自己涂上了保护色，让对方分不清是真情还是假意，生生错过了甜美的爱情。恋爱进行中，我们又计较到底谁付出的多，在锱铢必较当中，我们又不会恋爱了。希望你不失当年的勇敢，敢于拥有完整的爱情。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怀念曾经的爱情，特别单纯，一头栽进去就不管不顾。我们成熟了，没有那么单纯了，但是却还在渴望单纯的爱情，是这样吗？也许我们需要先把自己放得单纯一些，这样的自己是最勇敢的，敢追求，敢付出。 有人在看着镜子，内心有一些故事，感觉尴尬犹豫，为了别人的无知，风中传来了委屈，是谁更需要恩赐？天生无完美的事，完美来自于无私。光芒钥匙从何一世，美丽这回事，是灵魂终于懂事。眼看温柔，嘴唇写诗，纯粹的笑容，是雨过天晴一等。 起伏无常的日子，各在不同的位置，为了外在更标志，忘了上帝的意志。光能钥匙从何遗失，美丽这回事，是灵魂终于懂事，眼看温柔嘴唇写实，纯粹的笑容是雨过天晴一道彩虹。每个人每张脸是临时中想念，随着爱而心才不会过眼记住你。

三、诚实守信模范，在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，坚持诚信为本，操守为重，严格自律，履行承诺，享有很高的信誉。四、孝老爱亲模范，孝敬父母，关爱子女，夫妻和睦，家庭和谐，事迹感人，群众颂扬。五、见义勇为模范，关键时刻临危不惧，挺身而出，勇于维护国家集体利益和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，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。三、征集时间，即日起至3月31号，联系人韩文丽，联系电话0316-3226-702180-3264-8334，电子邮箱全拼三和文明办@163.com。中共三和市委宣传部、三和市文明办、三和广播电视台，2017年3月3号。 燕达健康资讯，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。春节后，医院里因心脑血管疾病就诊的患者常会增加，大多是因为饮食不当、喝酒过量、暴饮暴食造成的。其次，外出受寒、生活节奏打乱、忘记服药等因素也加大了心脑血管疾病发作的风险。燕达医院神经内科提醒各位听友，40岁以后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年龄，在节日前后应警惕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先兆，及早发现和治疗。 爱生活，爱健康，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。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，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。健康热线400-898-1120。 江湖招募练到 FM1033 喊你来上班啦。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 FM1033 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，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，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，快到碗里来。如果你不畏困难，总有新点子新办法，我们等的就是你。更多机会，更大平台，待遇优厚，还等什么？我们在这儿，你在哪儿？详情请咨询177-0115-1033，177-0115-1033。 新资讯，音乐好心情，音乐经典动听，资讯新鲜实用。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，越来越动听。 Hello， 8点钟的时段了，这个时间应该出门的朋友已经更多了。不管是什么样的地方，什么样的路段，提醒大家注意安全，谨慎驾驶。不管是开车的朋友、路上的行人，还是在家休息的朋友，我都希望在这里的好歌曲能够给你带来一种非常愉悦的心情。像接下来这首歌就真的很欢快。我记得曾经我一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觉得庾澄庆还挺神经的，结果后来越听越好听，它能够带动你的情绪，让你觉得很好玩、很有趣，也很开心。那庾澄庆的这首《我最摇摆》， 只有我最摇摆，只有我最摇摆，没有人比我强，只有我最摇摆，只有我最摇摆，江湖都跑不完，只有我最摇摆，只有我最摇摆，没有人比我强。只有我最摇摆，只有我最摇摆，将不将拿过来。我长得不高也不矮，眼神看起来有点呆，每当听到美女走过来，我就会浑身不自在。虽然她嫁作怪，不是特别帅，很奇怪，太多人爱，当初是笑声和大方来源，是我最勇敢。

有这种症状，因为某件小事情心情变得很糟糕，不想说话，不想搭理人，觉得担子好重，快要垮掉了，感觉所有的烦恼一下子都堆起来，剪不断理不清，泪腺极度膨胀，心里闷得要死，以为马上就是世界末日了。这种时候你应该出去走一走，不要一个人待在角落里，去看看阳光，去看看很多美好的事物，然后顺其自然，雨过了，天晴了就好了。那心情有低谷，才能对比出开心的时候有多么的让人欣慰。想开一点咯。好了，继续来听歌。 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爱一个人其实并不复杂。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过去的眼泪用今天去擦。午夜的两点半，我走不进梦乡，时间在眺望，悲伤还在原地翻。我将一床被单它冲昏了一片，爱已经灭亡，然而思念更坚强。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爱一个人其实并不复杂。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过去的眼泪用今天去擦。我答应自己不要放弃，我答应自己不要忘记。

仅有20个名额，赶快报名吧！抢评专线13715369956，13715369956，或搜索公众号关注宜居惠州报名。惠州您若来，一定爱。3月10号，我们幸福出发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，收拾伤口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，我们有爱听 谁怀里，不能才搞得我无法呼吸，明明是好天气却感觉下雨的情绪，我和你为何都我对不起你，转个弯到街上一个人流离，要自己像只骄傲的鸭子，不要爱的鸭子，什么了不起，什么都依你，去看清我自己，虽然我爱你，不许你再害自己，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，心就像遥控器，在一个频道里疯狂找你，疯狂想你，疯狂看你，啊哈去吧，没什么了不起，什么都依你，去看清我自己，虽然我爱你，不许你再害自己，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，啊去吧，没什么了不起，什么都依你，去看清我自己，虽然我爱你，不许你再害自己，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。 这首歌来自苏慧伦《鸭子》。生活当中的我们有的时候会比较倔强，就像嘴硬的鸭子，真的是有的时候明明已经确定对方说的是对的，可是还在嘴硬，也不知道是爱面子还是一面的自己和另一面的自己还在纠结，在打架，在吵架。这种时候就需要我们冷静下来想想看，值得这么难受，这么纠结吗？这样一直嘴硬下去又有什么好处？特别是跟重要的在乎的人之间闹矛盾的时候，矛盾只会更深，有的时候服软一下没有什么不好的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好啦，如果今天你也有这样的情绪的话，记得平静下来，告诉自己不要那么嘴硬，要知道那个肯服软的人一定是很爱你，很包容你的。好了，不说了，继续来听歌了。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阿杜，他一定很爱你。稍后1033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，不要走开。 我躲在这里